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九集。 你很喜欢编程？ 这问题让朱韵也顿了几秒。很喜欢吗？好像不是。不喜欢吗？好像也不是。那是什么推着他往那个方向走？ 如果对实践有兴趣，我建议你可以去李寻那儿试试。 为什么？ 一定会有帮助的。 是吗？朱韵低着头离开，刚出办公室门，视线里多了一双脚。抬头，李寻靠在走廊的窗台上，单臂夹着笔记本。虽然已经秋天了，可他还是穿着半袖，两边袖子撸到肩膀上，头顶金色短发杂乱如常。逆着光，朱韵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但稍稍一想，也该是一如既往的调侃加讽刺。 课代表是不是该听老师的话？ 朱韵已经没力气跟他周旋了，转头往外走。3米开外，身后传来清澈又懒散的声音。 来不来啊？你来，我请。 朱韵要爆炸了。最近来自各方的信息量都太大，他觉得自己得抽空好好消化一下。对于李寻当日的话，朱韵像往常一样给了客客气气的答案。 我考虑一下，谢谢你的邀请。 李状元听完，一声嗤之以鼻的笑，直接进了办公室。朱韵更加胸闷了。不过人的心理真的很奇怪。在事情过去的几天里，朱韵经常回想，虽然李寻最后那声笑着实欠揍，但总体来说，这件事带给他的正面情绪远远大于负面情绪。尤其那句“你来我请”，与之前那句“你这人太他妈假了”放在一起回味，让他由衷体会到一种从心底涌出的滔滔不绝的胜利感。啊，这就是做人的乐趣啊。容光焕发了几天后，朱韵差不多冷静下来，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。李寻的基地，他想去吗？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方书苗之前的一句话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他的脑海。 虽然基地现在差不多稳定在十几个人左右，但是真正的核心团队就那么几个人，李寻和高建宏是中心。 核心团队。朱韵下巴垫在图书馆自习室的桌子上晃来晃去，做下了决定。林老头的课上，李寻照常坐在朱韵身边，从进教室起就开始摆弄自己的笔记本，到需要做课堂练习的时候就抬头几分钟。他再也没有向朱韵提过去基地的事。朱韵很理解，李状元能邀请一次已经是屈尊就卑，指望他三顾茅庐，还不如期待铁树开花。 那个， 趁着林老头讲基础知识，朱韵小声开口。李寻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屏幕，手下不停，嗯了一声。 之前那件事。 李寻斜眼。朱韵发现，每次凝神思考的时候，李寻的神色看起来都格外的冷。 说啊。 他催他，朱韵也不吞吐，直接道： 我考虑完了，我想去你的基地，你们的项目都很有难度，我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实践水平。 事实上，李寻在听完前半句的时候已经把头转回去了。等朱韵整句说完，他敷衍地嗯了一声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。对这位未来的准上司，朱韵决定一切忍为上。他问他， 基地的活动时间是？ 没有活动时间，有空就来，我都在。 李寻敲敲键盘，淡淡地说。朱韵看了他几眼，最后道： 好。 回到宿舍，朱韵看到方书苗，这才想起这件事还没有告诉他， 等他把事情说完，方淑苗直直地看着他。 你怎么突然要去基地了？ 朱韵没有告诉他李寻的邀请，只说了林老头。 林老师说让我去锻炼一下。 方淑苗哦了一声，很快又说， 那你把你帮我做程序的事跟李寻说了？ 没有。 朱韵总算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安抚道， 你放心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去了会选个别的功能做。 方淑苗点点头。下午没有课，朱韵吃过午饭，带了两本图书馆新建的网页设计书就去基地了。李寻的基地设在实验楼 A 栋一层，虽然朱韵已经有意无意地路过无数次了，但进到里面还是第一次。楼道里有点阴凉，他找到102基地门口，没有敲门，先偷偷地在外侧耳聆听，似乎有轻微的刷刷的声音。朱韵心里砰砰跳，有点小紧张。就在他准备深呼吸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吴梦欣一手拿着扫帚，一手拎着垃圾袋，干得满头大汗。看见朱韵，他吓一跳， 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 原来你也在，你还真是没被李寻虐够啊。两方招呼打完，朱韵侧身让吴梦欣出去倒垃圾，自己进屋。基地是正常班级教室大小，一共20台电脑，呈小组形式摆放，每组4台，围成一圈。朱韵进去的时候，算他在内，屋里有5个人。哦，不对，6个。吴梦欣回来了。屋里这几个，一个保洁，一个吃饭，一对情侣在打情骂俏，还有一个在电脑前工作。当然不是李寻，李寻是打情骂俏小组的。朱韵干站在门口，看着塑胶芭比柳丝丝挂在李寻身上，两人正在相互喂冰淇淋，你侬我侬，何其幸福。这招呼要怎么打呢？朱韵正思索着，对面电脑前的高建红已经发现他了，高举手臂。 哎，朱韵！ 李寻回头看见他。 来了。 朱韵只能点点头。李寻随手指了指， 你看你想坐哪儿，随便。 朱韵拎着包准备往靠墙的座位走，被高建红叫住。 来来啊，朱韵，来这儿。 他指了指身边的座位。No, no, no, 太近了，吃不消。 我坐这里就行了。 他将包放在李寻旁边一组的桌子上。不一会儿，吴梦欣扫完地，来到他身边坐下。 我坐这儿。 朱韵冲他点头示意。周围很静，只有角落里那位闷头吃农家小炒肉的同学偶尔吧嗒一下嘴。朱韵坐了一会儿，看李寻和柳思思的冰淇淋还没有喂完，小声问吴梦欣， 什么时候开始啊？ 开始什么 活动？ 吴梦欣张张嘴了然道， 哦，已经开始了，这里就这样，他不分任务的时候随便干什么都行，电脑都是可以联网的，要不你先上网玩会儿吧，这里电脑有好多游戏呢。 我为什么要跑来这里上网玩游戏？朱韵打开包，拿出那本网页设计书翻看起来，看得入神。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，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屋里又多了几个人，还是静悄悄的。他转头，柳思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李寻窝在椅子里敲击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。他再回头看吴梦欣，后者脸色严肃地编写着代码。朱韵瞄了一眼，似乎是在完善搜索功能。朱韵舔舔牙，忽然觉得好孤独呀。他低头接着看书，这次他抱着干脆把书一口气看完的心态，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，直到一根修长的手指在书面上敲了敲。朱韵抬头看见一张不耐烦的脸。 来，干点活。 终于要给我分任务了。朱韵合上书等着他发话。 李寻将一个练习本扔到他面前，朱韵低头一看，然后面无表情的抬眼。 这是干什么？ 柳丝丝的小脑瓜从李寻身后冒出来，冲他嘻嘻一笑。李寻看起来也是被柳丝丝烦得不行了，对朱韵说： 帮个忙，随便弄弄。 柳丝丝垫脚拍李寻肩膀： 什么随便呀，不要随便呀。 李寻眉头紧皱，拎起柳丝丝脖领： 哎，你轻点儿，我衣服都拉坏了。 李寻给他扯到朱韵旁边。柳丝丝撅着嘴，老大不乐意地坐下： 你在这待着。 李寻给他扔这人就回去了，剩下柳丝丝托腮看着朱韵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朱韵。 小学妹，麻烦你了。 原来你还是学姐啊。 没事。 朱韵笑笑，淡定地翻开她的英语作业本。 写什么？ 要翻译一篇艺术论文，自己随便找。 你找好了吗？ 找好了，我给你看。 柳思思挤过来，兴奋地用朱韵面前的电脑上网搜索。她输入关键字：青年画家田修竹。瞬间跳出很多页面，柳思思熟练地点进一个网站，道： 就是这个。 朱韵看了看： 这不是艺术论文，这是个人简介。 哎呦，随便啦。 好吧，你的作业你说了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